谁追恋，爱恨边缘转眼之间。花开花又谢，前世今生再续缘，长命糊涂心甘也情愿。情长恨这段，回不去蜜意浓情，多少朝雨看尽繁华终须淡。笑看青丝也太难，浮浮沉沉在中间，就爱心欢。笑看青丝也太难，寻寻觅觅人世间，心念忘不转，回首泪已干。 街上漫无目的的走，

就似戏里换角色，连场好戏但画面换期，垂头讲句不欠些断气，难免成肉体，我便已安死。谁留恋这导演的魅力？为何被你拥抱？角度似练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想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。便提现出色，为何亲吻是这么用力，能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推辞，完全定格，散去对白，谁愿拍多半集，不要被你掌握，如有不测，才去接纳，这套戏我不想再拍。留住戏里换角色，连场好戏但画面换剧，垂头讲句不欠些断气，难练成肉女，我便已安息。谁留恋这导演的美丽？为何被你拥抱？角度似练比例，留住戏里换角色，全凭思想剧本的实力，无聊恋爱剧最合衬你。近你绑起手脚，便提现出色。为何新闻是这么用力？难沉迷但却喘气，我受够便退席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麦田守望者带出的 OK， 轮回带出的突围，孟庭苇演唱的爱情的真相。